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界常说北侯南张。北侯指的是北方的侯宝林，南张说的就是南方的张永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我们的笑星传奇就为您介绍介绍南方的相声名家张永熙。张永熙生于1923年，一名小张麻子。他9岁时就拜在相声名家赵少坊门下学习相声，跟随师傅在北京大同、包头、绥远等地卖艺。因经常与张寿臣、常连安、陶香九等相声前辈同台演出，艺术上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在观众中开始享有声望，曾在张家口电台每日演播相声，颇得听众同行称道。青年时的张永熙不仅能娴熟地演唱各种戏曲，还能操京胡、四胡、三弦和打击乐器，这为他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下边啊，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学唱三曲片段。 各种的这个地方小曲小调不仅是在山东 啊 多 啊， 山西也多 哦，山西也有 啊，山西什么小曲小调，我给你学学那山曲，山西的那个小曲啊。 好好好， 您听听就这味 啊，您学一学。 大同府呀，哎，九龙北呀，啊，你是哥哥的啊，哦了要命贵呀，啊， 这就叫小调。 是啊， 哎，还有 什么 山西快板。 哦，山西快板。 山西快板嘛，先是打这七块板 啊， 后来嘛就打这双板，打双板四块小板。 哦，这是玉子。 哎，对对对了，哎，打这个。 哦， 后来呢又改了。 改什么了？ 改了，现在打两块半板。 哎，您等会儿怎么还有两块半板？ 哎，这叫半块。 半，哦，这半块板。 哎，山西快板吗？哎， 怎么打？ 就这么打。 哦哦哦。 唱起来，我们这会儿啊， 您学一学。哎，怎么？你牙疼了是怎么着？ 你才牙疼。 那你干嘛？不能不能，这干什么呢？这是。 这个是腔儿， 这是腔儿， 不是腔儿。就为让大家注意 哦， 我要唱 哦，这么回事。 哎，对啊， 好，您唱。还拉腔儿。 这是葱曲花葱的，这山西有一个台骨层，这个台骨层一个王门儿啊，这个孝子他不是好人，黑金榜也拿这个刀子往里猛。 又拉着腔儿。 还有呢，其他的这个小曲小调 哦， 这个最好的这山西梆子也不错、啊。 我说的是小曲小调， 不 是戏。 是，您等会儿等。这个山西梆子也是由这个小调里头发展起来 的、哦。对对对，那个您说那个小曲啊，那个。对，像小曲儿 是不是？ 我不做山西梆子是从小曲儿想干啊， 还是的。 对， 嗯， 不过我啊，不大会唱这玩意儿。 您甭客气，您给唱一段啊，我可知道您的底细。 诸位，我们唱一段怎么样？大家鼓掌欢迎。 怎么样？ 盛情难却啊。 哎， 不过我学这山西梆子 啊。 不敢说百分之百的像， 嗯， 最低限度也得像它个百分之 多少？ 0.4， 0.4， 也就这么点意思。 哪了是？您唱 山西梆子有名演员叫丁谷仙， 哎，那是女老生， 不错， 好。 还有个水上生， 对， 我给您学两句这个《分香许愿》。 哦，水上漂的， 就跟京戏的流水版一样， 是吗？ 听着啊， 好，您 想想， 哎。 唱从一唱到十 哦， 头颅下少于那玉皇大帝，二路下少于那杨戬二郎，三路下少于那三皇子嗣，四路下少于那四海龙王，五路下少于那五鬼闹盘，六路下少于那杨戬牛郎，七路香少于那七天仙女，八路香少于那八大金刚，九路香少于那九天仙女，十路香少于那十殿阎王，一那一呀哈那一那一呀哈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张永熙、赵时中合说的学唱三曲片段。1950年，张永熙与关立明结成搭档，在南京红楼书场演出。两个人在书场一炮打响之后，双双加入了南京曲艺工作团，和刘宝瑞、高元君一起成为团里的主要演员。刘宝瑞的单口相声，张永熙、关立明的对口相声，在南方舞台竖起了一道绚丽的风景。而刘宝瑞、关立明、张永熙这三位艺术家更是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相声界的刘关张，在中国相声史上留下一段佳话。下边啊，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张永熙、赵时中合说的传统相声《圣贤愁》。 酒是穿肠毒药，山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乌烟火炮，四字定到一处，不差半点分毫。劝君莫贪醉为高，胜似修仙得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人谁也离不了这四个字，叫酒色财气。 哦， 就是不能贪。 嗯， 要忌这个贪。如果要贪的话，那就是酒，就如同是穿肠毒药。 是啊， 贪色就如同是刮骨钢刀。 哦， 贪财就如同是下山的猛虎。 嗯， 爱生气就如同是乌烟火炮。 嚯， 可是呢，平常你要说话呢，只能说酒， 哎， 不能说穿肠毒药。 对， 是吧？哎，师兄啊， 啊， 下礼拜我娶媳妇儿， 哦， 请您喝酒， 喝喜酒。 这个好听， 哎，对， 要照着刚才那诗那么说， 嗯， 下礼拜我取个刮骨钢刀，我请您喝这穿肠毒药， 我不喝， 好，这就不行了， 对。 可是呢，你这四个字谁也不能够离开它。 哦， 有这么几句话， 什么话？ 无酒不成礼， 嗯， 无色，哎，路尽人心， 哎， 无财。谁肯早起？不起反被人欺。 对，有这么几句话。 可是这酒也离不了 啊。 你比方说，谁家里头要办个喜寿事， 嗯， 谁家娶媳妇了，祝寿了， 嗯，办生日 都得要酒。 对， 这是个礼仪。 嗯， 端起酒来，祝新郎新娘永浴爱河，干杯！多好。 哎，对。 寿、啊、喜哪儿？我祝他老人家 是活120岁， 嚯， 长生不老，干杯！ 哇， 哎，祝大家发财，财源茂盛，干杯！甭说你们凡人，就拿这个玉皇大帝 啊， 王母娘娘， 嗯， 他们也喝不了酒， 他们也喝酒 啊， 嗯， 八仙庆寿， 嗯嗯， 有这么八句诗，里头就有酒。 哪句？ 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 嗯， 所有的一些神仙都要去祝寿， 是啊， 都得送点礼， 嗯， 这八仙你注意，里头有酒， 哦，那你说说， 怀里仙师道德高， 嗯， 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和丹阳体育箫，还有 什么？ 仙姑进来的长生酒， 哦，有酒了。 巷子的花篮，献寿桃。 哎， 有酒吗？ 有酒，有酒。 这酒给谁喝？ 这酒给谁喝？给王母娘娘喝呀。 王母娘娘喝了，那个玉皇大帝不也得沾点光吗？ 对，也得来点。 还得喝。 那是。 这个3月3王母娘娘蟠桃会散了以后， 嗯， 其中有两个酒迷。 谁呀？ 就是那个吕洞宾呐，啊，瘸拐李。 哦，这俩人爱喝酒， 没喝足。 是啊， 怎么办呢？干脆我们到人间去喝去。 哦， 两个人呢，在云端上去找，一看，哎，下边有一个镇店。 嗯， 咱们俩到下边再找不着， 再喝点。 两个人就下楼。 啊， 嗯，到了这个镇店里看，哎，那还真有个酒馆。那个酒馆那个字号写的让人费解。 什么字号？ 写的是圣贤愁。 圣贤愁 是孔圣人的圣， 哦，贤 贤惠的贤， 愁 发愁的愁， 叫这么个名字， 这么个字号， 就是。 那他们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咱进去喝酒，咱就是打听打听 啊， 嗯，打听打听他到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哎，为什么叫圣贤愁？ 哎，董斌呢进去，学完了以后就跟着 啊， 进来找个座这么一坐。要了两壶酒，没叫菜， 没叫菜。 就在这个时候，过了一个又矮又瘦的一个小老头， 哦， 过来了，二位大仙， 哎， 失敬失敬。 他怎么认识？ 是李东弼纳闷了，哎，我们俩没见过面，你怎么认识啊？ 就是 怎么认识我？早就认识你了，嗯，我们家里常有你的相片。 相片 啊？我是李东弼啊！ 哎， 啊，对对对对，要不然不。怎么能管您叫这个大仙呢？那位不用过账，是铁拐李大仙。哎，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这个名字呢？ 是啊， 我家里头啊，年年都要买一张画， 哦， 八仙过海。我看您二位啊，就是八仙过海那两个。 哦， 您不看您戴着道冠，你穿着道袍，后头还背着宝剑。 对， 不用问，李大仙。 那 李大仙，失敬失敬。您呢？一定是铁拐李大仙，嗯，你看后头背个葫芦， 还 架个拐。可是那葫芦啊，什么病都治好，就是您那个瘸腿没治好。 瘸腿。 哎，我呢，没别的，我是非常的幸运，陪你们喝一顿。 哦，也陪着喝。 我打算喝白酒。 哦，白喝 呀。哎，吕洞宾说呀， 嗯， 先别喝。 啊。 别忙，我得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呀？ 就是外边那块匾写的是圣贤愁 啊，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哦， 瘦老头说，你们都不知道啊。 嗯， 我可知道。 嗯 啊，我要说完了以后呢，你们二位得请我喝酒。 哦， 这个还是个知识。 是啊， 没这知识你甭打喝这酒。 嗯， 这酒可厉害。你可知道武松？ 嗯， 路过景阳岗去打虎。 是啊， 知道吧？ 知道 啊，上面有三个字啊，就是什么叫什么不过岗 啊，三碗不过岗。 哎，三碗， 嗯， 只能喝三碗。 是， 超过三碗就不行了， 就醉了。 你要一上山就让老虎把你吃了。 哦， 我们这个呢叫三壶不过街。 三壶不过街。 哎，就是这小壶， 嗯， 里里头你就装这西湖啊，哎，就这大嘴叉细脖子装2两。 嗯嗯， 你顶多喝这三壶。 哦， 超过三壶你那街都过不去，你就得这样了。 是啊。 哎，你就醉了。 啊，所以说啊，叫圣贤仇。怎么叫圣贤仇呢？ 嗯， 不管他是圣人， 嗯， 还是贤人， 嗯， 啊，不管是神仙，喝三壶以后就得醉。 嚯， 见着这酒就得发愁， 真厉害。 哦。吕洞宾一听，这里学问挺大呢 啊！ 铁拐李说：“三壶，来来来，我们来六壶。 嚯， 你看看我，哎，能不能过街？ 你要不服气， 哎，拿来了， 嗯， 又来六壶。这小老头说：‘谢谢，谢谢啊！我呀，这一辈子之幸啊， 嗯， 最幸运了。我跟神仙们在一块儿喝酒， 嗯， 我还白吃。”还让神仙请客， 啊， 谢谢谢谢。瘸拐李心里想，这老头可够坏， 嘿嘿， 打算白喝我们的酒啊， 嗯， 不是那么容易。吕洞宾呢，一想打算喝我的酒， 嗯， 这样吧，可以请你， 嗯， 我们可以请你，你也可以请我们， 哦， 但是有一样。 哪样？ 每人都要做一首诗。 哦， 以什么为题呢？ 嗯， 就以他这个字号圣贤仇为题。 嗯， 我占一个字圣。 哦， 瘸拐李说我占第二字我贤。 嗯嗯， 哎，小老头说我占一个字我仇。 仇， 哎，我说不上来，我得请客啊。 就是 啊，吕洞宾说还有一个条件。 还什么条件？ 一个人占一个字，这一个字要念成三个字。 哦， 要说四句诗。 嗯， 四句诗这里边包括一样菜， 还得包括菜。 这个菜不是买来，要从身上拿出来献出来。 是啊， 献菜。 哦， 都得自己拿自己身上的东西做酒菜。 嚯， 说老头一听这挺绕脖子的。 嗯， 那干脆你先说吧。 哎哎， 这吕洞宾说这头一个字 啊，圣字。 圣字。 嗯嗯， 圣字怎么写？ 圣字就是上头一个耳字，旁边一个口字，底一个王字。 对，他就说了口耳王，说口耳王，口耳王，壶中有酒我先尝，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嗯， 把宝剑拔出来。 嗯，怎么了？ 拿个耳朵尝一尝。 火，好嘛，拿一个耳朵。 瘦老头说：“呀哈，这玩意儿真的给他， 就是 血流了怎么办呢？” 嗯， 瘸拐李啊，把那葫芦拿出来了。 哦， 倒点药揉一揉，止血了。 嗯嗯嗯， 该你了， 该瘸拐李了。 瘸拐李说：“把那宝剑借我用用，摆这儿。”我是哪个字啊？ 啊，他是贤字啊。 贤字怎么写啊？ 贤字是一个臣字，这边一个右字，底下一个背字。 听着， 嗯， 臣右背，臣右背。壶中有酒我先醉。 哦， 光有酒来没有菜，噌， 怎么着？嗯， 哥哥鼻子配一配。 好嘛，把鼻子拉下来了， 一个拉耳朵，一个拉鼻子 啊。 这瘦老头傻眼了。 嘿嘿， 这玩意儿真的。 就是 瘸拐李说把宝剑给你， 嗯， 随便你拉什么都行。 哦， 可是我占这个字儿就倒霉，这个仇字 就是。 可是不说呢，我得请客。 哎， 不行， 嗯， 我得说， 得说， 嗯，豁出去了。 哦， 今天非豁出去不可。我占什么字来着？ 仇字 怎么写啊？ 是一个和睦，这边一个火字，底一个心字。 说是合伙心，合伙心，壶中有酒我先斟，光有酒来没有菜。 嗯， 蛋根眉毛表寸心 啊，叫蛋根眉毛啊。 这呀，神仙个，嗨嗨嗨，这你可不像话。我们一个人拿鼻子，一个人拿耳朵，你怎么叫蛋根眉毛啊？ 就是 瘦老头一说呀，谁听都可笑。 他说什么？ 今天遇见了二位大仙了，我豁出去了， 啊， 我蛋了根眉毛， 嗯， 要是凡人呐，我是一毛不拔。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各位听众，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张永熙的相声以学唱见长，表演细腻，台风潇洒，模仿传神，学起各地方言来是惟妙惟肖，精湛的技艺堪称一绝。他的学唱功底也相当的深，不仅学什么像什么，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学的曲种涉及面是相当的广，评弹、单弦和各种大鼓都在他的相声中得以再现。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张永熙、赵世忠合作表演的南弹北弦片段。 这个评弹呢，它有三大特点。 哪三大特点？ 第一就是男女为一大。 哦。第二呢？ 第二是两个人都自弹自唱。 第三， 他们摆那桌子跟舞台上跟您这儿的不一样，你这怎么摆？ 我这不横着摆吗？ 哎，它是竖着摆。 那干什么呢？ 哎，这边摆琵琶，这边摆那个小南弦子。 哦，放乐器似的。 哎，两个人的装束，与众不同。 是吗？ 非常的规矩，也非常的漂亮。 哦。 哎，男女往那一坐，你看男的头吹得锃光瓦亮。穿这个长袍非常的讲究，往那一坐又严肃，看起来跟那演员的气魄很好。 哦， 女的可打扮得漂亮。 那女的什么打扮呢？ 女的是穿的是旗袍，大开气儿，高样的玻璃丝袜。 哦， 脚底下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高跟凉鞋。 哎哎，什么叫空前绝后？ 就是前头露脚趾头，后头露脚后跟。 这个空前绝后。 哎，对了，那个脸上是浓妆艳抹，烫那头嘛叫飞机头，后头挂六个炸弹。 啊，好嘛，那危险不危险？ 哎，就是那个一卷一卷的滴着弹的。 那不是炸弹， 那叫什么？ 那是奶油蛋卷儿， 小的奶油蛋卷，就像个蛋卷儿了。哎，可漂亮 哦， 好看。 嗯嗯。 可是晚上睡觉就发愁了。 怎么？ 睡觉的时候啊，不敢躺着 啊， 把脑门子搁在枕头上趴着睡。 他怎么不仰着睡啊？ 不能怎么躺着睡啊？ 为什么呢？ 他第二天早上这么一摸成柿饼的了。 至于吗？ 他就不是蛋，什么蛋卷啊？没有不是。 可就是 他就是人打扮的特别漂亮。 哎，美观。 他们未从开书之先，先得唱一个小段。 哦， 这个小段不叫小段， 那叫什么呢？ 叫开篇。 开篇。 哎，就是苏州的弹词开篇。所谓弹词就指这个说的。 哦， 好听极了。 是吗？ 啊，像他们比如说杜十娘。 哦， 杜十娘怒沉国宝箱。 嗯， 这儿有一段叫开篇。 哦， 我给您学学。 好啊。 啊，咱们北方人呢可能听得懂。我尽量的唱得清楚一点。 好好好。 我不懂待会儿您提出来。 哎哎， 我再想办法让您尽量让您清楚。 好好好，您给学一学。 琵琶一弹，三弦一弹。 啊啊， 注意啊！ 哎， 我给您介绍什么词儿？ 啊，好好好。 天昏昏，地沉沉。 嗯。 虎狼狈，毒蛇心。 哦。 无恩义，逆人伦，在中途抛弃卖奴身。 这么几句。哎，这回你要再唱，大伙儿就听懂了。 我再来一遍。 哎，知道什么词儿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南弹北弦片段。上世纪末啊，张永熙与赵世忠共同录制了一批优秀的传统相声节目，为后辈演员留下了珍贵资料。时至今日，耄耋之年的张永熙还在南方为相声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赵传的《年轮》。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过几天不见，我瘦了一圈，连你也觉可怜，都红了双眼。给你的爱从不计较时间，所以从不奢望你给誓言。哦，你说抱歉，傻的是我的一脸。哦，你的温柔只是一眼，在我心里却是一念看不见的沧桑的思念。越原谅我越危险，你的背叛只是一遍，在我心里却是一件不抵抗，为了心跳 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